锵锵三人行，现在是这个锵锵版的美国大选总统辩论啊，继续进行。昨天呢，这个是啊，饶毅教授，哎，饶毅教授话说得很，嗯，但是实际上呢，他的观点是代表了一个阶层，我很清晰，在我的这个朋友圈里啊，有这么一个阶层就被叫做白左，嗯，就所谓美国白人精英这个阶层，他呢只是用了他这个非常咆哮的这个语言， 没有没有， 表达了他们的态度。 如果有人不懂什么叫白左，你去查1921到1949的中国共产党，那跟所谓今天被负面叫成的白左几乎是一脉相承， 但是 还是有差别的。还是 为什么？ 所以不要搞错这一点。 但是为什么咱们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也说呀、人民的力量是最大的力量，那为什么 白人左派支持的就是人民和这个收入不高的人？ 但是最后为什么被人民打了脸了？ 没有， 毛主席不， 不是，你真的是支持的也是收入低的。 我们讲 另外还一定要搞清楚一点，作为知识分子是脱离自己经济力，从比如说这个纳税的事情来说，如果我在美国，我的家庭的纳税是 Trump 上去我的纳税降低， Hillary 上去我的纳税要么不改变要么增加，所以我们是脱离所谓经济阶层来说话，这是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愿意为平民说话的，白人左派一直是为人民说话的。 但是你怎么解释为什么最后人民没选择？ 但是平民不需要你们代表， 这个所有人， 这就是这次大选的结果， 政治上都有人代表， 所以您觉得他们蠢？ 这是一个，我没有说人民个个都蠢，这不是我说的话。 我没说， 人民可能有时候搞错了。 人民说我不想被 你代表。那教授是不是个个都精了？ 他在有些事情上懂些不懂？我们得说清楚一个什么事情。Trump 和一些人说，美国一些工人、农民收入降低，是因为全球化，是因为跟外国签订合约，是因为工作到外国去了。这句话对于世界历史的潮流是一个否定，全球化是全球很多国家和人民都受益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大家都懂。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受益。 现在， 然后 现在 没搞清楚， 饶教授 说的中国人受益和川普的不一样。 总统辩论时间有限，您的时间用完了，现在跟妍妍说两句了。 我说个段子啊，就是说这个我原来早年间看过一个，就是当时得大奖的，早年间一个美国一个特别有名牛仔裤的广告。它是按照那个正午那种西部片决斗。然后呢，一组平行剪辑说两个人开始决斗，从早上睡醒开始，有一个特别特别帅的帅哥牛仔，符合美国审美的一切，身边睡着一个金发美女，一个 blondie， 对吧？两个人亲吻，然后在干净的洗漱间洗完，然后最后牙擦得倍儿亮，然后呢枪也特别特别好，出门每一个人都向他招手微笑，他代表所有的政治正确。然后他的对手是一个特别特别脏的一个糙汉，然后呢旁边躺着一个丑的，他自己看了一眼，然后拿被子把人家脸盖上了，就不想再看了，昨天晚上也没，反正也没看见脸，关灯了啊。然后呢出来打着嗝，然后这个抹着鼻涕，浑身脏的不能行，出来最后两个人，然后所有人看他都是邪恶的表情，然后两个人在这个小镇的中间正午12点决斗，那个拔出枪，一声枪响，帅哥直接倒地，然后糙汉嘿嘿笑了一下，打了一个嗝，转身走了。然后呢，当时那个牛仔裤的标题就叫这个牛仔裤跟枪一样，还是长什么样，就长得好看不重要，还是要实用啊。 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 其实这么多人大选，包括你看2016年英国脱了欧，对吧，全整个欧洲所有的这个国家，然后这个都转向保守主义。啊，这个就像饶教授，饶教授说有些东西， 我 代表进步， 我不是我代表， 我代表进，我承认有一些理想的东西， 全球化的过程 是很进步， 不是一个理想化的过程，是一个现实。 但是 是美国有什么优点，中国有什么优点？按照 Trump 的这种说法，美国的收入下降是因为中国占了他的便宜，这不是彻底否定我们中国人民？我们中国在过去30年取得进步，是我们含辛茹苦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为这种人喝彩，我们不是骂我们中国人民？ 我们没有为川普喝彩啊！ 占美国人民的便宜吗？ 我们没有为川普喝彩， 因为我们做一些事情越做越好。美国得进口我们这些东西，我们还继续进口美国一些东西。 饶教授， 这是一个平等的互利的交换。我们中国人民和中国从来没有占过美国人民的便宜，更不能川普以这个口号一天到晚骂我们中国，他骂我们中国就是骂我们整个中国人。 希拉里 也骂， 希拉里也整天骂， 希拉里也在骂我们呀。 希拉里是在同样的这种情绪下主导下，他要说一说，但是他没有。 川普怎么不是说一说呢？ 因为川普骂的是从 白人种族主义，所以三 K 党全部起来 饶教授 阻挡他。 三 K 党跟我们中国人民没关系，我们不关心，我们不关心 三 K 党是实体 Trump 要仇恨亚裔、仇恨中国人的。 三 K 党打不过来，没事，我们不关心。 Hillary 差别，为什么 Hillary 说两句中国，三 K 党不去支持他呢？三 K 党为什么要支持 Trump 呢？所以这就是很多中国人和华人没搞懂的。 饶教授， 为什么把他叫做 您讲的这个白左的这个理想哈、我学习过。 白左不叫理想，白左是一个 价值 代表，从至少从法国革命以来， 对， 代表全世界进步的 是 一个主导的思潮。 但是你认为最终选民没有选择你们，难道仅仅能够说他们傻，他们不懂？ 慢点， 是解释吗？ 选民选择了不支持 Trump， 在美国的特殊的奇葩的选举团的制度下，他当选了，这并不表明选民的多数支持他。 那布什 选民并没有支持 他，那布什和戈尔这当年这个选总统的时候碰到的争议，你怎么不 说？我完全 他也是， 我也是， 也是这个奇葩的选举制度。 而且我不是奇葩的选举制度，也 那这个前提奇葩的选举制度产生了这么多美国总统，你可以 没有问题。 但 是 你因为这个否定了 美国人选择了这个 Trump。这不叫选择了，是在这个情况下导致了他当选总统，不是美国人选择了他。多数选择他和他当选总统，因为美国的奇葩制度造成的差别，这不是大。 我不同意，完全不同意。我觉得，我觉得美国的制度从开国，他开国先贤设立，包括他的分权，包括他的选举人制，都是非常科学的。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选举这个制度？他防止大省碾压小省，对吧？ 大州碾压小省。 不然的话，你大州，对不起啊，这个省说多了，这个大州，你大州，不然的话，完全大家只关注大州就行了，小州的利益会完全被这个制度已经磨了200年了。 我没有 这么多任美国总统， 我对 这 个没有意见。Trump 对这个有意见，Trump 对这个东西怎么会有？而且呢，我认为在这次大选之前，其实我们看一看谁是占优势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把时间所有的媒体，对吧，所有的公众人物都说过什么话？虽然在刚刚过去的这梦幻的一周全都在转向，全都在姿势非难看的调整自己，对吧，说哎呀，其实我觉得川普也还是可以的。把所有全世界范围内从政要到公共人物，把他们所有人的讲话全都倒回去，倒回半年，你看一看川普一直是一个孤军奋战的人。然后无论希拉里募的款，绝大多数的媒体压倒性的碾压的支持希拉里，就算是希拉里最后以微弱优势赢了，我们都要说美国社会已经分裂到如此地步了，但是希拉里还输了。 我 这有什么可说的？ 没有 在这么大优势的情况下，就像当年上甘岭一样， 选还是多数人支持他，这两个都是有分别的数据。 这是有相当大的代表性的人在支持他。 他有这个东西，不表明他代表正义。这是要搞得清楚， 没有人能代表正义，饶教授，您也不行，我也不行， 我和 正义没有人能代表。 我和川普两个人站在一起，我肯定是代表正义，这个毫无疑问的。 我觉得 你不要说这个， 我觉得川普比您更正义， 你就是害自己，你就是看不起中国人。 饶教授， 你是对亚裔本身本质上， 饶教授，我岁数小，您知道文革吗？虽然我没有经历过，您现在的 语 言和姿势是非常像的。 你搞清楚，文革就是一批你这样的小孩子被人蒙了。反对我这样的成熟的人，一大批教授， 哎、 一大批有知识的教授被拉到台上去批判。我现在要这样说话，就是要跟年轻人说，不能被别人误导了，最后损害自己和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利益。 那 不代表正义，一定要听您的呢？ 没有一定要听我的，我也是表达我的意见，谁听谁的， 不 是别的一 个 事情。 这个我容许我这裁判说两句啊。我 你也不是裁判，我们三个人都分别有意见。 对对对，有意见啊，就是我现在觉得啊，这说是政治正确啊。政治正确呢？我昨天看了一篇文章，我估计您一定会。 您先定一下什么叫政治正确。 这个 我们说清楚，向观众解释清楚。 政治正确它包含很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是我跟你讲这篇文章的标题呢，您肯定同意，就是说啊，说这个政治正确不是什么对或者错的问题，而是你要不讲政治正确，就意味着是文明的倒退。就是因为这边的观点，您肯定同意，就是政治正确代表了人类的文明，对吧？哎，但是呢，我现在作为一个东方人，我就又开始这么想，就是说文明也不光只有西方的文明，如果能把东西方文明当中最高的智慧啊相结合，可能是最好的。比方说，这个东方。也有东方文明的中庸之道，中庸呢不是不讲原则，而是说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既要有立场，又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一定的妥协。恐怕到最后啊，调整来调整去，比如说你们两个边都是极端，但是最后啊，也许得中是一个较为 现实的情况，所以我现在就 我还好吧，我不极端，我觉得。 不，我饶您说是不是？ 我们现在防止文革发生，在前面就把红卫兵给打下去，让他们。 饶教授，我怎么会是红卫兵呢？我一直没有让您不，就是我没有说任何人蠢，我没有说任何人是错误的，我没有说任何人，我只是在。防守您的攻击，然后您说我是 红卫兵，这件事儿也 饶教授， 您说 饶教授文革太可怕了，这个 文革就是， 但是 我们 您和我两个人之间，您说我是红卫兵， 因为您先说我是文革， 我想到了这种氛围很像， 我先把是 不能说话， 我就跟你说 不能说话， 您那种做法， 因为您说您代表 被误导的， 您说您代表正义，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文革， 我说太可怕了，我和 Trump 两个人之间。肯定是我代表， 我不同意， 这是毫无疑问。 饶教授，我真的 不 同意。 如果你不同意这个，你就是对是非不清楚。 那我问你， 所以就会有文红卫兵有 美国， 就会变成被人误导的红卫兵。 您确实是个老红卫兵，饶教授。 那美国最高法院会裁决您跟川普站在一起， 您代表正义吗？我们不需要现有的任何机构裁决。 那需要什么？ 世界的历史会裁决。 历史在哪儿呢？ 历史在未来五十年、 一百年以后。 我现在 而且不需要一百年以后， 你现在 Trump的命运千万不能像他预计的，认为大家都得退回来，得适应他。Trump在下面四年 我没有预计这个， 他会做多坏的事情，他会受什么惩罚，我们今天都不能预计。我们还有可能他出大洋相，他 有可能 这事 有这个可能， 不是不相信， 所以不能说大家都要。 这事儿现在对我来说没有广告重要。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我有的一个也是一个美国朋友，当然我这些朋友都是下里巴人啊，他讲的都是一些异端邪说，但难免也提供给我们一些观察。比如说他说啊，这个希拉里说的那些都是正确而无用的。这个但是呢，他认为这个川普啊就是讲了大实话。他就是说啊，比如说一般人认为民主党那是种族平等啊，什么的这个男女平等。那哎，为什么这些少数族裔的哈，他们应该支持希拉里啊？但是为什么仍然有很多人支持了特朗普？他在加州生活啊，他就说啊。他说其实你知道吗，就我们那个邻居，哎，谁最讨厌移民？移民最讨厌移民，先来的华人才还希望你后来就别来了，就我们嘛，先来的墨西哥人说他当然要把这后来的就挡在外头，所以你知道吗，他就说希拉里你弄不明白这个，而川普他看出了这一层。 哎，慢点，我们这是有两层，第一层是一个真实的有事实的数据，说移民，你刚刚说你那位朋友说移民大部分支持 Trump， 这错的，大部分这个少数民族是60-70%反对 Trump， 只有华人是最低的，是50%+反对 Trump。 你觉得为什么呢？ 我们先说大部分， 你觉得是为什么？ 大部分人是少数民族反对 Trump， 这先把事实调回来，再说为什么有人支持他。你说的这个事情是有的，有人先上的车要堵住后人的车，这是有的。那么这种思潮。本身就是一个不正确的，这种是比较自私的一个想法，自己上的车把人家推下去，这是一个事情。另外一个，他认为我上的车把我同族的人推下去对我好，搞错了。只要你维持 Trump 的这种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白人占主导，他永远想设计要害你们所有少数民族，不会先让亚裔得好处，让非裔和西班牙裔得坏处。实际上非裔和西班牙裔，特别是非裔在争取少数民族权益里面，整个争取的力量和结果，在总体上是帮助了亚裔在美国的社会经济地位。 我不敢， 所以你不能， 不是， 最后上了以后自己害自己这一批。 对，饶教授，您 这是我痛心的事。 是我理解您的痛心疾首，对吧？这个，但是呢，我现在在想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政治正确，当然我不敢怀疑啊，可是呢。这个政治正确讲到某个程度上啊，会不会有点跟人性相悖？历史的发展呢，从来不是按照正确发展的， 按照实用， 它是各种合力的互相作用的结果。就是，哎，你比如说，你说你这个什么是正确的？那么当然，正确的事儿多了， 谁能定义正确？对吧？谁能说自己是绝对正确、绝对正义？我觉得人类历史上每次有人站出来，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词儿。就是每次当有一个年代有一些人站出来说我就是正义，不同意我就不是正义，这是人类历史上永远都是最黑暗的。 他这是极端推广的一个说法， 我知道， 因为我不代表权力，我是没有权力，我是 幸亏您没有权力， 你搞错了，幸亏我们这种力量， 幸亏您没有权力。 为什么 要抑制人类从动物进化带过来的自私自利的想法，就是要用政治正确说我们要考虑公正，考虑进步，考虑对弱势群体的照顾，这就是政治正确。 我认为一个 白人所谓白左的核心思想，所谓社会主义，从欧洲、美洲、日本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都要求公正、进步，这是所谓政治正确的核心内容。 白左不是社会主义，白左完全不是社会主义， 当然是接近社会主义。 美国的白左早已经变化， 你先这个东西都不懂，你先退回去。 社会主义咱别聊了， 搞错了。 咱聊点实在的。 白左就是社会主义的倾向。然后为什么要这个？就是因为这样才能压抑人从动物那边带来的这个短视和自私，人类才能不断的向着更高的层次，让自己变成一个更道德、更能互相工作的群体。然后他有一个不懂，他现在主张的是说人性就是自私的，这是错误的。所有极端自私的群体互相残杀都不存在了。所以在人和动物进化过程中，都有一部分要政治正确，要有公平，要有对弱势群体的照顾，然后这个群体才会比较健康。 饶教授是研究这个生命科学的，研究基因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嘛？ 对对对。 饶教授，我们人类不 是社会达尔文， 我们人类不 是达尔文主义。 饶教授，您不要打断我吗？ 只有自私。正确的进化是道德也跟着进化。 您饶了我们行吗？让他讲两句，让他讲两句。 这个， 因为他先用那个字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搞错了什么叫社会达尔文主义？ 那你也得允许， 纠正基本。 对，你也得允许他反驳。 饶教授不停在强调人性不应该自私，所以人都应该跟着饶教授一起去进化。 没有说过 进化成更高的物种。所以刚才我的有话也不是我说的呀，您要给我扣这个帽子。但是我觉得呢，特别是这个西方，它民主制度以后，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我允许人是自私的，对吧？一个人，因为我们到现在从猴子变到现在也没多长时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变得那么高尚。我并不是主张人应该人性自私，而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制度，我们能不能容忍一个人自私？按照饶教，我想饶教授这么告道德楷模， 你不要说我怎么说的， 别人就没有权利。 你说完你的观点，我说我的观点。哎，你说完了以后，我说我的 观点。然后我来讲，我觉得呢， 我没有说人没有权利， okay, 这句话不是我说 的。我想起特朗普辩论的时候就 wrong 都错了，我没怎么说。 我觉得呢，他有很多都是大选的语言，其实我们看他实际的政策。啊，包括看支持他的人，其实川普现在这个劲儿，我们不好预测川普在未来的四年，甚至是未来的八年会干什么。首先，大势已经定了，他很要拦大势很难。有人说他可能不能阻止美国的衰落，但是他也许会让美国衰落的不是那么难看。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他的主张是什么？你看他现在主张的很多东西是比较实用的。对吧？首先，无论是在贸易，还是他主张他美国自己的制造业回归，我主张这些，而且很多东西对中国的不同行业， 你举个例子，他哪一个制造业失去了可以回归？ 他希望是这样。我说的是他的政策，他的这个劲儿，其实包括现在一边倒的骂他，其实在历史上有点像谁？特别像里根。当年里根上台的时候，哎呦，那个知识界也就跟现在没什么区别。 您那年龄太轻了。 说里根是一个， 他上台的时候 是一个二流演员。里根上台的时候我也在，教授，我的岁数没有您想的那么小。 但是没有人抗议里根上台。 里根 知识界没有抗议里根上台。 当时里根上台的时候就跟现在川普一样。 不是一样。 共和党里面也有人反对。 不是。 然后呢因为就觉得你是个外行啊。你是个圈外人。 我跟您说，里根和川普有多大的差别？ 里根跟川普肯定是不一样。 里根这个人，作为一个人，本性上是个很 nice 的人。川普是一个极端命的人。 饶教授永远在 说什么命？ 命是很不好的一个人，人性很不好 啊。人性 就是。 您觉得可以对人的道德素质、人性做出这样的判断吗？ 这个是很多人认识他的人有个判断。我现在我们退回去说事情，我们说政治正确要重要的。就是要多元化和照顾弱势群体，这是我们人作为一个高等动物进化出来的一个特征。有这样特征的群体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群体。 不同意。 没有说， 饶教授， 我先跟你说完。 对对对， 没有说要这样做就是要所有人不能有自私，这和不能有自私是不一样，而是说我们经常要抑制一下动物的极端自私和短视的这种 我们本能里面不太好的部分，但是不是说不能有知识， 哎， 而要尽量的能够在社会越来越公平，越来越公正，越来越对弱势群体也要照顾，不能只是创不代表的极富的精英只管他们的利益，他们那么多钱， 但是你看 要免税， 但是你看啊， 你说这种政策， 我知道，我有 姚教授，姚教授，川普真的不代表极富阶层，极富阶层是代表是支持希拉里的， 他自己也不交税， 川普这一次真的是代表草根阶层， 你这个又是没搞懂，就是工人传统上都是跟着民主党的，就是在过去20年，在全球化过程中，男的 Clinton 曾经为了全球化。就去一起去把高技术和华尔街的一部分他去争取了，而工会解散了，不是他解散，是工会自己解散的。 工会为什么会解散呢？ 工会这一批人当时 Clinton 强调，就你们应该现在有些一般的工作到中国去了，到其他穷国去了，我们的工人应该再训练，来有更好的技能做更高级的工作，是这样强调。这个计划 第一失败了， 这个成功有限。第二，他不可能做过我们中国，我们中国过去30年，我们多少人含辛茹苦，上上下下吃了多少苦把中国建设起来，你怎么凭什么你美国的技术工人和农民全部比我们中国所有人的技术要高，所以他一定有一部分工作是会流到其 他 国家，这是我们的成就而不是他的失败。 哎，饶教授， 难道我们一辈子帮他冯协， 饶教授， 我们当然也要做电， 当然了， 电冰箱，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 过程。哎，饶教授，我请教你们两位一个问题，这也是我的困惑啊，就是刚才说人性有自私的成分，对吧？比方说白人就很自私，对吧？这我相信 中国人也有很自私， 哎， 这都是有。 我相信欧洲或者美国很多白人，他还是会假想着这个我们白人是也这个天下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势力吧，对吧？但是呢，慢慢啊，你的很多理想的价值观，川普这个是不是反映了你玩不下去？你国内你现在经济衰退，人民不满，你这样玩不下去。包括美国当世界警察，你看川普说的有没有道理了？说哎，为什么日本不交钱？为什么韩国不交钱？北约干嘛让我们保护你？你不交保护费？ 你说了两部分， 我美国付不起了。他这是不是个很现实的？ 你说了两个事情，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他在外国的这个事情。全球化，这是世界发展的明显的趋势， 不是？ 就是说我们 确实不是这个。 我们 2016 年，我 打断一下， 都有本事。 2016年已经一年了， 美国永远比我们活得好。 不是，饶教授， 他说两句，他说 欧洲、英国的选民、德国的选民，德国这个默克尔他们的党全输，全部放弃全球化，只有饶教授一个人在这里如此武断的说，全球化是未来的趋势。 您认为不全球化？那么 我没有认为， 国家 我没有认为 贸易 我在描述的是2016年的客观事实。 慢点， 我没有说我的观点。2016年大家都在向右转， 这有意见不表明可以逆转， 想要关掉。 那么如果美国和中国没有贸易，美国经济就会更好吗？ 您说的太极， 美国人的生活会更好吗？ 您说的太极端了。他们没有人能够完全关闭贸易， 是那不就是， 因为我们人类在进化，他的意思只是是不是太快了，我要往回调一调。啊，这个生产力跟生产关系要匹配啊，对吧？他觉得这个你的理想太飞跃了，现实太骨感了， 这是错误。 那我是不是应该调一调？我们不管对错，饶教授， 错误和空中的 叫嚣，这是他们 不，原因是 您不能说 在全球化过程中，不仅是中国人民发展的，美国也占便宜了。美国作为一个经济最大的实体，在全球这个贸易中，它从来没有上过当，它国家总体是占便宜的。 不，所以美国的某些阶层占了便宜。 你不觉得？ 美国总体是占便宜， 美国的有一些阶层就失落了。 但是美国总体是占便宜。 这一次的大， 美国总体 我不这么认为。 你认为 世界这 一次的？你认为一个大国主导的全球化居然自己上当？你认为美国作为一个国家， 这就是美国 为全世界人民服务过， 这就是美国一多半人的看法，觉得这件事你玩错了。 看法是错的， 这件事情你玩错了。 事实不是这样， 所以这次才用选票教育了美国的这个两个党，包括英国也一样。英国的选民也认为这件事儿你们玩错了，所以我要用选票 教育他。我对英国不加评论，我对台湾香港不加评论，因为那些我 不。德国也一样，全世界西方啊，主张全球化，原来这些急先锋是吧？你默克尔要求难民进来，所以我都用选票表明，也许这个事情 现在是不是太快了？因为那就是我凡是不懂的我不谈啊，我懂的是美国的情况。 我认为美国您不是特别懂。 我觉得这个辩论是 大部分中国懂了很多，这是肯定。我又没关系， 就是你错，我懂。 没 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美国总统大选辩论很难控制，第三趴现在就剩一分钟了。但是我说啊，这个辩论特别有意义，就是不是肯定谁，不是否定谁，而是把这个陈列出来给大家选，这就是言论自由的真意。你们白左也支持的，对吗？所以呢，最后我只给你们每人三十秒啊，妍妍先说。 我觉得呢，我觉得川普当选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啊，代表着世界发生了变化。当然，它是向更好的方向变化，还是向混沌的不可知变化，不一定。但是变化肯定是有的，这是他这次大选，我觉得在这个层次上最积极的意义啊。变得好坏不清楚，但是如果是 Hillary 当选是没有变化的。所以呢，我年纪轻一点，我更想看看变化是什么。 哦，年纪大一点的， 我认为世界迄今总体是在好的方面发展，而出现 Trump 这样的情况是对人性丑恶，对美国的人民里面部分的不良倾向的一种暴露。他首先损害美国利益，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会尊重美国这个国家像以前那样尊重，没有一个国家的总统会尊重美国总统像他以前尊重。包括 Merkel， 他的祝贺信里面就有教训 Trump 的语句，这在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同样，我们中国人和华人应该意识到 Trump 与我们的利益是本质上彻底相反，而不能麻醉不仁，以为他跟我们只是一个我们可以看笑话、看喜剧、看戏的角色。他对我们的损害我们一定要非常警惕，而且我们长期要让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不断的抑制短暂的近视的不良倾向，为着自己的国家民族，同时为世界做贡献。 我认为呢，这个你们两个人的辩论证明啊，这个世界上啊现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一部分人坚决地认为您是错的，我是对的，而另一部分人也一样。现在我作为主持人，作为联合国秘书长， 所以我们 我觉得我最大的难题怎么化解这个问题，怎么化解这个问题， 要有程序就可以了。 吃顿饭 对，我觉得喝点小酒还是麻醉一下吧。 对， 我们在别的 麻醉 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参考的。哎， 这个事儿好像妍妍所代表的一些人欢天喜地，对吧？ 也还好。 这个饶教授所代表一些人是忧国忧民忧世，对吧？ 这是正义和进步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哦，又是在这儿了。我是正义的，问题就在这儿。